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一章，达利遭遇摄魂怪第二集。 这时，弗农一副紫红色的宽脸堂旁边，出现了佩妮姨妈那张瘦长的马脸，脸色铁青。 你为什么鬼鬼祟祟地躲在我们家窗户底下？ 好，好，问得好，佩妮。你在我们家窗户底下搞什么鬼，小子？ 听新闻。 哈利用无奈的声音说。姨妈和姨父气呼呼地交换了一下目光。 听新闻？还听？ 是啊，新闻每天都在变的，你知道。 哈利说。 哼，别跟我耍小聪明，小子。我想知道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。别再跟我说什么听新闻之类的鬼话。你明明知道你们那类人。 留神，弗农。 佩妮姨妈紧张地说。于是弗农姨父一下子把声音压得很低。哈利简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 你们那类人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新闻里。 那是你的想法。 哈利说。德斯里夫妇狠狠地瞪了他几秒钟。然后佩妮姨妈说。 你真是个坏透了的小骗子，那些…… 他也突然放低了声音，哈利只能凭着他嘴唇的动作才听懂了他下面的话。 猫头鹰不是给你传递消息，又是在做什么呢？ 啊哈！ 弗农一副得意的小声说：“ 快说实话吧，小子，好像我们不知道你能从那些讨厌的大鸟那儿得到所有的消息似的。” 哈利迟疑了片刻。这次他真不愿意说实话，尽管姨妈和姨父不可能知道他承认这件事心里有多难过。 猫头鹰不是在给我传递消息。 他干巴巴地说。 我不相信。 佩妮姨妈立刻说。 我也不相信。 弗农姨父强硬地跟了一句。 我们知道你想做出点出格的事了。 佩妮姨妈说。 我们不是傻瓜，你知道。 弗农姨父说。 哦，那对我来说倒是新闻。 哈利说，他的火气上来了，不等德斯里夫妇把他叫回去，就一转身跑过门前的草地，跨过花园的矮墙，大步流星地走到了街上。他惹麻烦了，他知道，待会儿他将不得不面对姨妈姨父，为他刚才的无理言行付出代价，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他脑子里有更迫切的事情需要考虑。哈利可以肯定，刚才那声爆响是有人幻影显形或幻影移形发出的。家养小精灵多比每次消失在空气中时，发出的都是这种声音。难道多比跑到这女真路来了？难道多比此刻正在跟踪他？想到这里，哈利猛地转过身，望着身后的女真路，但是路上看不见一个人。而哈利相信多比是不知道怎样隐形的。他继续朝前走，几乎没去注意脚下的路。最近他经常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这些街道上走来走去，两只脚自动就把他带往他最爱去的地方。他每走几步就扭头张望。刚才他躺在佩妮姨妈那丛奄奄一息的秋海棠中时，某个会魔法的人就在近旁，这是肯定的。他们为什么不跟他说话？他们为什么不与他取得联系？他们为什么现在躲起来了？随着他心头的失望渐渐达到高峰，他的自信开始动摇。也许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魔法声音，也许他太渴望得到来自他那个世界的哪怕是最微弱的联络信号了，结果被一些再普通不过的声音搞得大惊小怪。他能肯定那不是邻居家里什么东西被打碎了吗？哈利内心产生了一种沮丧、失落的感觉。接着，整个夏天都在折磨着他的绝望感，又一次不期而然地把他淹没了。明天早晨五点钟，他会被闹钟吵醒，付钱买下猫头鹰送来的预言家日报。可是继续订阅这份报纸有什么用呢？这些日子，哈利每天只扫一眼第一版，就把报纸扔到一边。这些办报纸的白痴，一旦知道伏地魔回来了，肯定会把这个消息作为头版头条， 这才是哈利唯一关心的事情。如果他运气好，猫头鹰会送来他最好的朋友罗恩和赫敏的来信。他原来指望他们的来信会给他带来消息，但这份期待早就破灭了。 关于那件事，我们不能说的太多，有人叫我们不要谈及任何重要事情，以免信件被送错地方。我们现在很忙，但我在这里不能跟你细说，发生了许多事情，我们跟你见面时都会告诉你的。 可是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？谁也不肯说出一个具体日期。赫敏在给他的生日贺卡上草草写道， 我想我们很快就能见到你。 可是到底多快呢？哈利从他们信里透露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出，赫敏和罗恩是在同一个地方，很可能是在罗恩父母的家里。一想到他们俩在陋居玩得开心，而他却困在女贞路动弹不得，他就觉得简直受不了。他太生他们的气了。过生日时，他们寄来的两盒蜂蜜公爵糖果店的巧克力，他没有打开就扔掉了。那天晚上，吃完佩妮姨妈端出来当晚饭的热酱汁拌沙拉后，他又觉得很后悔。罗恩和赫敏到底在忙些什么呢？为什么他，哈利，整天无所事事？难道他没有证明自己处理事情的能力比他们强得多吗？难道他们都忘记了他做过的事情吗？难道不是他进入那片墓地，亲眼目睹塞德里克被杀，并且被绑在那块墓碑上，差点丧命吗？ 别想那些事了。 哈利严厉地对自己说。暑假以来，他已是第100次这样警告自己。夜里不断做噩梦回到那片墓地，已经够糟糕的了。如果醒着时也想这件事，就更让人难以忍受了。他转了个弯，来到木兰花新月街。在这条街上走到一半，经过了车库旁那条狭窄的小巷，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见他教父的。至少，小天狼星似乎能明白哈利的感受。必须承认，他的信与罗恩和赫敏的一样，也没有向哈利透露他想知道的消息。但小天狼星的心里写了一些告诫和宽慰的话，而不是半掩半露，逗得人心痒难忍。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一定很沮丧，只要安分守己，一切都会很好的。千万小心，不要做任何鲁莽的事情。 是啊，他基本上还是照小天狼星的叮嘱去做的。哈利这么想着，一边穿过木兰花新月街，拐进了木兰花路，朝逐渐变得昏暗的游乐场走去。是啊，他至少抵挡住了诱惑，没有索性把箱子绑在飞天扫帚上，直接飞到陋居去。实际上，哈利认为自己的表现一直非常好。他被困在女贞路这么长时间，为了能听见一点透露伏地魔所作所为的只言片语，不得不藏在花坛里，这让他感到多么沮丧和生气啊。然而，居然是小天狼星叮嘱他不要鲁莽，这真叫人恼怒。要知道，小天狼星就是被关在阿兹卡班巫师监狱12年，然后逃出来，试图完成他原先被指控的那起谋杀罪，最后骑着一头偷来的鹰头马身有异兽逃之夭夭的。游乐场的门锁着，哈利一跃而过，踏着干枯的草地往前走。游乐场里和周围的街道一样空无一人。他来到秋千那儿，找到仅剩的一架达利和他那些朋友还没来得及毁坏的秋千，坐了上去，一只胳膊挽着铁链，目光忧郁地望着地面。他再也不能藏在德斯里家的花坛里了，明天必须想出另外的办法偷听新闻。眼下他没有什么可指望的，摆在面前的又是一个混乱不安的夜晚。就算侥幸逃过关于塞德里克的噩梦，他也会梦见一条条漫长而昏暗的走廊，每条走廊的尽头都是死胡同或紧锁的房门。这些梦境弄得他心神不宁，他猜想这大概和他醒着时产生的困兽般的情绪有关。额头上的伤疤经常刺痛，很不舒服，但他知道罗恩、赫敏和小天狼星不会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了。过去伤疤疼痛发作，预示着伏地魔的力量正在再次变得强大起来。但既然伏地魔已经回来了， 他们大概会说早就料到会有这种定期发作的疼痛，没什么可担心的，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。这太不公平了，他内心的怨愤不断堆积，他真想大声怒吼出来。如果不是他，甚至谁都不会知道伏地魔回来了，而他得到的回报呢，却是被困在小会金区整整4个星期，完全与魔法世界失去了联系，不得不去蹲在那些快要枯死的秋海棠丛中，就是为了能够听到虎皮鹦鹉划水敲的消息。邓布利多怎么能这么轻易地就把他忘记呢？为什么罗恩和赫敏聚到一起却没有叫上他呢？他还需要在这里忍耐多久？听着小天狼星告诉自己要循规蹈矩，不要轻举妄动，抵挡住内心的冲动，不给愚蠢的预言家日报写信，告诉他们伏地魔已经回来了。这些愤怒的想法在哈利脑海里翻腾，搅得他内心乱糟糟的。夜幕已经降临，一个闷热而柔和的夜晚到来了。空气里弥漫着热乎乎的甘草味儿，四下里只能听见游乐场栏杆外的道路上传来低沉的车辆声。